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近期汽车芯片短缺传导到了终端市场，记者探访京城的 4S 店，发现部分畅销车型出现了零库存的情况，订车的周期延长3个月甚至2年的时间。由于供不应求，部分品牌的车型优惠幅度缩小，价格回调大约2000到8000元。而就在9月2号，由于芯片短缺，美国通用汽车宣布未来2周之内将会暂停8家北美工厂的生产，福特汽车公司将会停止其在堪萨斯工厂的皮卡生产工作。那么车企缺芯之痛会持续多久？芯片危机被严重低估了吗？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杨红，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和其他优质音频内容。那么在探讨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段记者给我们做的市场调查，有关汽车缺芯究竟对北京的汽车市场造成了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广汽传媒某一个 4S 店的销售人员说，现在整个行业都是缺芯片的，他们的库存也不充沛，新车订货呢至少要1个半月才能提车。像丰田、奥迪、广汽传祺、长城汽车等多家这个汽车的销售人员都说，他们的这个订货周期延长，部分车型甚至是一车难求，在这个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有的消费车甚至连展车都要了。所以今年的这个金九银十车市，它并不会有过多的对于消费者的这样的优惠了，有的车比去年还要贵个2-3万块钱。预计呢，这个芯片短缺对国内汽车工业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到明年春季。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长城汽车旗下的坦克品牌说，由于这个芯片供应问题啊 ，ESP 和四驱控制器等等关键零部件短缺，已经完成提升的工厂呢，产能就无法释放了，订单等待的周期受到很多不同因素的影响，交付等待周期预估是大概在4到5个月左右。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讲也是同样的，感到汽车很紧缺。比如说像预定了保时捷卡宴的一位先生，他最近就接到销售人员的电话说，3月份订的车，原计划是8月底提，但是销售呢突然说缺芯片，所以可能要推迟到11月底才能提车，甚至是更晚。那大众旗下的豪华品牌奥迪也是一样的，这个车源紧张，奥迪全系列车型产量是下降了30%，涉及到 A4L、A6L、Q5L 等畅销的车型。在北京亦庄的一家一汽大众奥迪 4S 店，甚至他在门口赫然的就贴着一个告示，说这个芯片短缺，车源紧张。根据数据显示呢，这个截至8月9号，全球范围内的芯片短缺导致汽车产量已经减产了580多万辆了。那预计今年全年全球的汽车减产可能会超过700万辆，所以受到这个的影响呢，中国汽车市场销量连续是3个月下滑的，预计3-4个季度啊，汽车的销量同比负增长会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嗯，好，非常感谢蔡和娟给我们发回来的报道。那么接下来我们和两位嘉宾共同来探讨一下汽车缺芯这个话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刘杰老师。刘杰老师您好。 您好杨红。 嗯，今天另外一位嘉宾呢是知名的汽车博主常岩老师，欢迎常岩老师。 哎，你好。 很多人可能都会有疑问哈，虽然说去年爆发了全球的疫情，但是呢在生活必需品方面并没有出现短缺的状况，甚至像这个口罩这样的一些急需的物品到了下半年呢也都不再短缺了，但是为什么有一样物品，就是我们今天所聊到的这个汽车的芯片一直处在短缺的状态，而且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想让两位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刘杰老师， 芯片市场的整个来看分2块，一个分8英寸的生产线，另外一个的分12英寸生产线。那么这个8英寸跟12英寸是怎么算的呢？是按照直径。那么目前我们半导体的整个的生产情况，通常我们可以分为2英寸、3英寸、4英寸，包括8英寸、12英寸等规格。现在来看，全球生产8英寸生产线和12英寸生产线是2个主要的芯片生产的方式。这样的厂子呢，目前来看啊，以8英寸生产的厂家为主呢，大部分70-80%这种企业呢集中在中国。那么另外呢，12英寸呢一部分在韩国，一部分在中国的这个台湾的台积电。也就是说呢，中国呢也有一部分12英寸生产线， 那么在这里边呢，通常我们在生产当中会有一个我们叫做半导体的摩尔定律，也就是晶圆尺寸直径越大，它的整个的这个制作起来相对来说它的看似成本高，实际上的整个的成品率包括它未来的发展应该是更合算。也就是说按照面积来算，如果是个十二英寸的晶圆片，它相当于是八英寸晶圆的2.25倍。那么如果在良品率其他生产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十二英寸晶圆代工厂的产能能够达到八英寸代工厂的2倍之多。也就是说随着我们半导体的生产来看，使用十二英寸的较大面积的这个晶圆片，那么应该说是先进制程芯片产业链的非常合适的一种选择。那么在这里为什么要谈到这个尺寸，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目前八英寸的生产片这种芯片通常我们都有哪些方面在使用呢？比如说电源管理芯片，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啊，包括我们的指纹识别系统啊，包括我们照相的一些传感器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八英寸的生产线生产的。那么包括我们现在的智能硬件，比如说我们的 MCU， 另外呢比如说汽车的车载半导体芯片通常也在40到45个纳米，包括我们一些无线通信的一些芯片，包括智能卡等等，它用的呢也是很广泛，这些都是用八英寸来生产的。那么十二英寸呢是干什么用呢？十二英寸通常我们在10纳米以下的芯片都是用十二英寸的这个晶圆片来生产线加工。那么包括我们现在的5纳米啊，包括现在的7纳米的芯片都是用十二英寸的这个晶圆厂来生产。那么相对来说10纳米以下的芯片的这个价值比较高，我们大量的手机芯片，包括我们的 PC 芯片，包括一些更加微小的一些这个设备都是用这些生产。而且呢虽说十二英寸的厂子建厂成本高，但是长远来看在相同的制程下，十二英寸晶圆代工厂的利润率要远远超过八英寸的代工。那么在这里边就出现一个问题，但是现在由于大家都去建十二英寸的生产线，就出现了大量的八英寸的生产的厂家呢就逐渐开始萎缩。所以说呢现在来看世界上包括生产八英寸的设备都逐渐厂家都萎缩。那么甚至呢只有在二手市场上你才能买到生产八英寸的这种的设备，可是出现问题了。那么随着我们的物联网越来越成熟，2015年之后包括人工智能芯片的大量的飙升啊，包括我们的电源的管理芯片指纹识别越来越多，恰好这些芯片全都是八英寸厂家生产。但是呢全世界又出现了八英寸的生产的厂家在萎缩，随着我们大量的这个人工设备的需求，智能设备的要求，我们对于萎缩的八英寸生产的厂家的需求实际上我们是加大了。因此几种原因凑到一起，我们就发现芯片整体上出现了缺失。这个整体上的缺失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是缺在了刚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随着我们的智能化设备不断加大以后的八英寸硅片的这个生产出现了短缺。 刘杰老师给我们普及了一下八英寸和十二英寸不同芯片的这样一个概念哈。那常岩老师您怎么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汽车芯片的长时间的短缺呢？ 确实啊，这种缺芯的事件在最近一年这个极其影响了整个汽车行业，特别是中外的这个汽车行业都受到了影响。整体来讲呢，缺芯这件事情啊其实是由三个原因导致的。首先第一点呢就是疫情本身，就大家知道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呢，由于大家这个普遍预料呢认为全球的这个汽车产业也会受到疫情的影响，因此呢很多这个芯片生产厂商啊其实是主动的减少了他们对芯片的预约量。但其实呢因为中国这个防疫工作的出色呢，导致中国汽车市场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所以这个需求和供给呢就出现了不平衡。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呢，因为疫情导致了很多芯片厂商在这个海外的工厂其实出现了大量的这个疫情爆发和不能生产的情况，就这个进一步呢加强了这个疫情的问题。第二点呢则是这个需求端的旺盛，就是之前呢这个大家在汽车上用芯片的这个数量相对呢是比较少和分散的，但是呢现在这个由于汽车智能化呀，然后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各种芯片的需求量呢就是有增无减，就进一步呢加大了这个芯片短缺的问题。第三点呢就是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这个国际产业链分工的问题。就之前大家可能会想说，那中国国内没有受到太多疫情的影响啊，为什么这个中国没有自己生产特别多的芯片？是因为之前 大量的这个产业链呢还是把芯片生产放在了海外的工厂，那么导致中国本地虽然疫情受的影响较小，但是没有办法生产太多的芯片，所以这三者的作用共同导致了现在整个行业缺少芯片的状况。 当前在各类的芯片当中，我们说这个微控制单元的芯片是最为紧缺的哈，发动机、安全气囊，还有这个防抱死的系统、车身，还有高级驾驶辅助系统，都需要这类的芯片。从科普的角度上来说一说，一辆汽车大概需要多少个这样的芯片呢？ 大家可能听起来就是认为芯片在汽车上的这个使用量很小，特别是很多人可能先入为主了，有了这个电脑和手机的使用经验，就认为啊，一个电脑可能两三块芯片就足够了。但其实在汽车上呢，这个芯片的使用量是非常惊人的。其实基本上汽车的每一个电气化的控制模块都需要有对应的芯片进行控制。就举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例子，比如说啊，我们的车都有这个电控的后视镜，它会在各种情况下进行折叠。那大家可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功能，但其实这样的在汽车当中它也对应的是一个控制器，它也需要有对应的这个芯片进行处理和控制。所以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缺芯的问题呢，并不仅仅单单的是大家理解的说缺少什么自动驾驶芯片这样一块大的单一的芯片，包括这种像刚才主持人讲的这种各种小的控制芯片反而是最为短缺的。而这些东西呢，就导致比如说刚才我们讲了说像后视镜啊有它的控制芯片，但您能接受一辆车交付的时候可能别的功能都是好的，但是后视镜不能用吗？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就导致了任何一个小芯片的短缺都会导致这个全车供应的问题。当然呢，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叫做这个整车电气架构的变化。就大家想，其实以前所有的功能分散在独立的小的芯片上，这个做法呢也是不太合理的，听起来。所以呢，今年开始呢，也有一些新的汽车呢会采用叫做域控制器，域就是那个土字旁一个地域的域，它的意思呢就是我可以用一个大芯片去代替十几个或者几十个小芯片的这个功能。那么有了这样的东西呢，整车的这个芯片数量呢也会逐渐下降。但即便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汽车需要的芯片依然需要几十到上百不等。 刘金老师， 随着我们汽车的智能化程度高，那通常它生产的芯片就需要多。那么通常来说呢，我们是按功能区分，比如说五大领域，比如说涉及到一些辅助驾驶或智能驾驶的部分啊，包括自动驾驶的芯片呀，包括我们的超声雷达。以毫米波雷达包括激光雷达摄像头等等，那么这一类那么我们算是一类芯片。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现在也可以这么谈这个词，叫智能座舱或者叫智能驾驶舱。这里边呢，比如说我们的存储啦，包括我们的智能设备，包括我们的联网啊等一系列啊，这个都是属于智能部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动力安全领域。通常呢我们可以说这动力安全领域，比如说能源的转换啊，包括你的输出核心器件，包括你的电子电力装置啊，包括你的驱动的这个芯片。那么通常呢，这些芯片呢就是要求的也是很大。那么还有一个车身控制，就是整体的微处理器微控制，那么这些场合的芯片要求也很大。通常传统汽车平均每辆车要用到70个以上的 MCU 啊，就是微控制器芯片。如果说是智能车辆，那么它就有可能达到300个 MCU。那么所以说随着它的功能增加还会再增加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我们汽车上的比如说通信芯片，当然这里边原来是电话呢，现在呢就是相当于是我的车和其他的一些连接，包括你的手机啊其他的一些，也就是整体上的车呢大概这五块区域现在的多少芯片呢应该说在500颗左右，但是这个是随着你的智能车还是传统车呢是有关系的这就是车的一个大概芯片方式。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在于车载芯片恰好需要的就是8英寸的这个生产厂家的。 那刚才两位老师也都谈到了，其实汽车啊对于这个芯片的需求，就是一辆汽车上它的对于芯片的需求，它的量都是非常的大的。那么是不是这一辆汽车的芯片也是出自于不同类型的厂家呢？常岩老师。 对的，这个就是俗话说这个行业术业有专攻嘛，因为整体来讲呢，它不像我们理解的说有一个这个厂商专门去生产芯片，而是说呢这个芯片往往是被采购进来需要跟不同的这个元器件单位进行组合的。就比如说刚才主持人讲了说有安全气囊有芯片，这个防抱死系统有芯片，那么他们往往呢是由不同对应的这个供应商来进行设计和生产的，那么也就会加剧了这种分散的效应。同时呢因为汽车这个行业是一个全球化生产的行业，那么就意味着即便是同一个品牌的同一种功能的芯片呢，在全球范围内呢也会有这个很多个不同的工厂进行生产。那么如果具体影响到我们中国市场，那可能就是一个不同的工厂，比如说 之前有一些这个品牌它的工厂可能放在日本或者放在东南亚，那么不同的工厂的停产也会导致这个不同零部件的短缺。 嗯，那常远老师，可能很多听众会想哈，这个汽车的芯片并不像手机的芯片，听上去那么复杂，因为手机芯片毕竟它是在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手机上，来处理这样的一个系统，而汽车其实它有很大的空间，那芯片制作起来没有那么复杂。现在既然这么缺芯，那就赶紧去加大生产量，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那现在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但其实不是，这里面有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大家可能认为说汽车这个整个空间很大，但其实汽车的芯片呢，很多时候也是一些高精尖的芯片，因为它需要满足，一个是需要一些很强大的计算能力，那可能因为汽车比如现在有些芯片用在自动驾驶上，它的这个算力要比手机和电脑要高得多，那么它也是一个很先进的芯片。其次呢，就是因为恰恰是因为汽车这个环境的不确定性，它可能很颠簸，然后经常在一些高温啊高湿的环境下，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对这个芯片也会有更额外和特殊的一些工艺上的要求。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其实汽车芯片很多时候大家理解缺，以为缺的是这种特别先进的芯片，但很多时候呢它其实缺的是比较落后的这个工艺制成的芯片。就是因为它落后，所以它往往在一些比较小的这个厂家或者用这个密集劳动力的方式进行生产，而在疫情当中呢，其实恰恰是这些小的芯片受到的影响反而更大，所以这可能都是大家对这个芯片生产的一个误区，它不是简单的增加供应就能解决的问题。 嗯，那这些落后的芯片，别的厂进行转产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是也没有办法简单的就立即转产是吗？ 啊，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现在疫情的逐渐加剧，特别是现在国外的这个很多地方疫情得不到控制，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都是一些不太好的消息，比如说某某这个工厂又出现了聚集性的爆发呀，或者停产，所以这个短时间的转厂可能会因为没有人导致就是没有办法生产。同时呢，现在业界普遍认为比较安全和靠谱的方法呢是在这个疫情得到控制，比如在我们国内进行生产，但是这个也需要建工厂啊，然后去转移这个生产设备并且培训工人等等，其实也是一个需要耗时的一个状态。 嗯，刚刚我们探讨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目前汽车芯片的短缺。那我们稍事休息啊，稍后我们继续和两位嘉宾来探讨这个话题。我们稍后见。近期汽车芯片短缺传导到了终端市场。记者探访京城的 4S 店发现，部分畅销车型出现了零库存的情况，订车的周期延长三个月甚至两年的时间。由于供不应求，部分品牌的车型优惠幅度缩小，价格回调大约2000到8000元。而就在9月2号，由于芯片短缺，美国通用汽车宣布未来两周之内将会暂停8家北美工厂的生产，福特汽车公司将会停止其在堪萨斯工厂的皮卡生产工作。那么车企缺芯之痛会持续多久？芯片危机被严重低估了吗？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嗯，刘老师，刚才常远老师也谈到缺一个芯片就可能会影响整辆车的生产哈，我们不可能是想收到一个不完整的车，不管是缺的这个芯片是处在哪一个部位。那么想让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汽车芯片和其他芯片相比，它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 车载芯片与其他的芯片完全不一样，它的周期就是偏长，因为我们通常车载芯片都是属于非常特殊的，要求有严格的工况环境保证的，它与我们的通常的家用芯片是不一样的，就与我们手机芯片也不一样。它首先要保证要20年的这个质量，另外呢，它的温度要求在-40度到175度甚至200度，湿度呢，我们可以达到95%，甚至50公斤的激烈震动。那么同时呢，比如说我们要有静电干扰的时候，它可以达到15到25千伏的静电的干扰。也就是通常车载芯片它的不良率，我们严格理论上来说叫做1/100000，也就是车载芯片既需要不良率要很低，同时价格还得要便宜，因为车载芯片是大量的使用的。那么车载芯片，这就我跟我们消费的半导体就手机芯片相比，它的特殊性、可靠性啊，较低的价格是它的特点。但是呢，在实际生产当中，汽车芯片所谓的1/100000，在真正汽车厂家生产要求的时候，它不能要求1/100000，它要求是不良率为零，也就是不能有这个1/100000，也就是哪怕一个小小的车载半导体如果发生， 有1/10%，那就是交通事故，那就是可能是车毁人亡。所以说他怎么办，当他不管是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他都要保证零不良率。那么因此真正的汽车企业在订购芯片的时候是有要求的。那么我们怎么达到它的零不良率？汽车企业通常会跟芯片的代工厂家生产的时候，他会把这个芯片的制作通过半年到1年时间的连续性生产，也就是他跟提出要求，跟芯片生产厂家一起在生产线上生产这个芯片，所有的环节我们叫做制程的整个的细节都要通过半年到1年的时间连续的生产。那么这些半导体生产企业如果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可以稳定的生产出正常的芯片，而且是没有不良率，那么通常汽车企业就跟半导体企业相互之间会对我整个的这个生产企业的产线进行一个我们叫做产线认定，也就是说你也同意我也同意。那么在这个产线认定，什么叫产线认定，就是我不管你是成百上千道工序组成的制程过程，我原则上就固定化了，那么谁也不能再动了，原则上就不可以再更改生产设定和制程条件，都不变了。也就是说通过半年到1年我才能固定出来我生产这个芯片。注意这里面就有时间了，也就是说当你汽车这个厂家委托一个企业生产的时候，不是我给了你订单，你今天订单你明天就能生产，你必须得在半年到1年时间里边，我是空旷期，我拿不到产品，我在固化我的生产线。那么现在问题就出来了，那么实际上2020年初期我们就知道整个的疫情之后，整个的全球的汽车产业就受到了重大冲击。当时汽车产业认为汽车产量要下降，所以呢他在跟半导体生产厂家在约定的时候呢，他的订单就没有了，他说我现在不要订单了，为什么，我车可能卖不出去了。这个当时是汽车产业的一大判断失误。 嗯， 那么你卖不出去了，那么通常生产汽车厂家比如说台积电是很著名的，那么台积电呢怎么办，那我就把我闲置的生产车载半导体的生产线我就转生产其他的了。生产什么呢，我们知道由于我们的疫情，那么对我们的移动啊 CPU 啊包括计算机的芯片包括手机芯片，大量的在线的所有的这些生产需要求很多，那么智能机要求也很高，所以它都转为生产其他的了，也就生产线为汽车生产的这个固化生产线它取消了。那么在取消了之后，那么恰好没想到疫情到去年的3-4月份以后，我们忽然会发现对汽车的要求现在又增加了。那么这个时候汽车厂商再跟半导体的代工厂家在联系的时候，他必须重新再设置生产线。因此在很早的时候，在去年的时候啊，实际上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预测过这个问题，就是至少要解决汽车半导体芯片的缺少的这个时间在1年到2年，最快是半年，通常是1到2年才能解决。那么现在也就是说包括台积电也在把一部分生产线再转回汽车生产线，但是刚才我已经说了，你这个生产线再转回来的时候还得经过半年到1年的生产线的产线认定，你才能再去恢复。因此说到现在来看，汽车芯片的短缺除了我们8英寸生产线恰好挤到了这个我们汽车的这个半导体芯片，刚才我已经说了在8英寸里面其实有汽车半导体芯片，另外一个呢就是汽车芯片生产的特殊要求啊，再加上疫情原因，由于其他厂家把设汽车生产线的芯片转产的生其他的刚需产品了，所以就导致这个时间有变化啊。另外你要注意一下，最近不光是这个汽车的这个问题，因为汽车我们大家知道很多汽车厂家因为汽车芯片的缺失导致了汽车产能的下降啊。另外你注意一下，苹果是率先在全球宣布我卖手机的时候不配电源管理电源这个充电器，对吧，这个是有的。华为现在也开始就是不配，为什么，就是刚才我已经谈到了，实际上电源管理器恰好也是8英寸生产线的一个产品。 那刘健老师想让您再给我们说一下，您谈到了华为手机的这种高端芯片哈，您谈到这个汽车芯片跟这种高端芯片是不同的，那能再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高端芯片和这个汽车芯片它最大的这个差别在哪里吗？ 啊，它实际上就是这样，就是目前来说我们通过所说的高端芯片就指的是在先进制程工艺情况下，通常我们会把10纳米以下的加工的 叫做先进制程工艺，它的要求是我叫做单位的面积之内集成化的更多。为什么高端芯片它要求的这么高呢？它就涉及到一些的工艺啊，包括一些技术上的理解。在这里边呢，大家都知道华为手机是很有名啊，那么华为手机甚至在国内啊，包括国际上占有的位置都是相当高。那么我们华为手机最大的优点是它是自己能够设计核心的芯片，那么目前全世界真正能做到自己能够设计核心芯片的企业只有几家，一家就是华为，一家就是高通，同时还有一家就是苹果。那么三星不算，为什么呢？三星自己设计芯片这件事最后就没有做下去。实际上呢，真正有能力现在生产自己设计高端手机芯片的只有三家机构，一个是苹果，一个是高通，一个是华为。但是能够真正去生产手机的只有苹果跟华为两个，既能设计还能生产手机。高通是只卖芯片，它不去生产手机的。所以在这里边呢，为什么这里边要高端的这种纳米数要非常的五纳米非常地小的这种，那么它是要在手机的这么大的一个有限空间里要集成更多的东西，所以这个要求就比较高。你不但要集成进去，信号还得要反应好，同时对于散热还要考虑，相互之间的电路的耦合你还得要能处理好。所以说在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方方面面的事情。但是汽车芯片不是，汽车芯片我不要求有这么小的空间，我大空间就可以，因为我汽车比较大嘛。所以说在这里边我们40到45纳米是通常我们汽车采用的芯片，因为我空间比较大。所以说现在凡是空间比较大的像这种我们叫通常叫做10纳米以上的，比如说28纳米14纳米我们都算传统工艺。那么这种芯片设计能力我们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加工能力国内现在代工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只在手机这一些有限空间内要求集成度高的美国进行了一些围堵，那其他的它堵不住嘛。所以说我们看到的华为呢，就是等于是手机受到了重大的影响。其实华为其他的业务受到影响并不大，因为我们知道华为真正立身之本不是手机，它是整个的电信设备，也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电信的这个制造商或者是运营商管理商就是华为排第一啊。像我们熟知的什么诺基亚呀、爱立信的，那都是排在二三位的。那么过去三星也还可以，后来已经远远的甩到了后面。也就是说华为实际上在电信设备生产上在全球是最全的，也是唯一的一个专利技术都是领先的，这是华为的特点。那么华为这次转向了一部分的我们知道鸿蒙系统前一段发布了，那么华为自己由于做芯片做系统，所以说它的整体的综合能力就比较高了，它的软件水平也很高。那么一旦它转入汽车的包括系统的一些开发啊，万物互联的这种方式出现，那么目前全世界其他的汽车的软件设计商达不到它的水平，因为它会放得远更远一些。他认为未来的汽车是也是要万物互联状态，所以鸿蒙系统的推出就是属于万物互联的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有的人会认为说它跟安卓系统没有区别，实际上这个是完全说错了。安卓系统首先呢，它是这个 Linux 或者是 Java 这边的语言的这么一种通用方式，但是华为的鸿蒙系统是用 C++ 的语言来开发的，它的整个的设计模式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它完全拥有核心自主的一些东西。 刘健老师介绍的这个华为的情况特别值得我们期待哈。现在包括今年的两会上也有很多代表委员关注过聚焦于国内汽车车规级芯片的自主可控、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和隐私安全，还有行业绿色低碳发展这样一些话题，也希望能够提高我们芯片国产化的能力哈。那面对北京目前的这个汽车 4S 店的状况，还是想让常岩老师来给我们预测一下，因为现在刚才我们也谈到北京的 4S 店市场很多汽车都处在缺货的状态，有的要等上4-5个月，有的甚至要等上1年2年的时间。那么您觉得这种汽车缺芯的状况就目前来讲什么时候能够得到缓解呢？ 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整个行业就是从现在的判断来讲，对整个2022年缺芯的状况都不是太乐观。有一些企业的 CEO 也表示说这个状态可能会到2023年才开始得到缓解。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成为行业的一个大概的判断。那具体比如说明年会不会 有更多的中国厂商这个增加生产制这个设备，或者说增加新的芯片数量，它可能会成为明年的一个变数。但整体来看，缺芯的状况持续一年，目前看还是极大可能的。 嗯，对于这个汽车缺芯短缺的问题，有很多网友看的还是很开的哈，觉得这样挺好的，正好能够解决现在面临的交通压力，少买一些车，让汽车这个保有量能够增长的慢一点，另外呢也可以环保哈。但是我们发现市场的规则可能并不是简单的这样，有一些厂家可能借此就来抬高芯片的价格了，因为前些日子监管总局也监管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这个其实还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供需变化的问题吧，就因为现在芯片的产能有限，然后市场上能够这个交付的数量也比较有限，然后又在这个大家需求都很旺盛的情况下因此呢，前段时间这个质检总局确实约谈了一些相关企业，并且明确这个批评和制止了他们这种加价的行为。因为本质上讲，如果是符合大家这个经济规律的正常的价格波动，大家是可以接受的，但因此这个囤货囤积居奇，然后呢去恶意制造这个高价，肯定是这个跟法律法规都是违背的，是不被允许的，确实出现这个情况。另外有一点呢，我觉着大家也不要这个盲目的认为好像芯片交付不上对车市是好事。因为本质上讲，第一呢，我们认为使用芯片越先进的汽车呢，往往它在这个排放啊通行的效率上都是有所进步的，理论上讲先进的汽车越多呢，大家的交通一定是越安全越快速的。其次，这个芯片厂商它是一个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个行业，因为它本身作为一个龙头的行业，它跟我们整个社会经济都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因为汽车的这个行业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生产，它可能会对整个经济的运行也有一些影响。 您刚才谈到缺芯对其他行业造成的一些影响，可能听众也很关心，就是缺芯对整个汽车产业，因为您刚才提到可能整个这一年哈，这个缺芯的状况都不太可能得到缓解，那它对整个汽车产业您觉得会不会造成一些实质性的影响呢？ 我觉得首先是会的。第一，就是现在确实出现了这些产品生产上的困难，然后很多企业都被迫因此进行了停产，那么本质上导致的问题呢，一定是这个汽车在这个生产上的数量上，包括这个企业的财务状况上，都会出现一定的负面的影响。那当然呢，也能看到一些所谓利好的状况吧。第一呢，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厂商正在想办法这个通过比如说用软件调整的方法呢，来绕开一些特定芯片的限制。那我觉得这是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好的技术的进步。另外呢，其实现在的这种世界产业的分工呢，也开始促进我们国内的厂商重视并且开始加重对这个芯片领域的投资。那也许对我们整个行业来讲，可能会这个让我们的车国产化越来越高，我们也可能很快会用上这个中国生产的可以替代的芯片，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个好事。 您觉得这个时间会很久远吗？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从现在的情况来讲，确实是比较乐观的。第一呢，是就像您刚才讲的，我们国家从这个顶层建筑上已经开始在政策层面去重视和推动这件事情了，那么大量的这个优秀的人才资金资源都开始进入这个行业，那我觉得整体上确实是利好的。其次呢，我们这不是一个这个空头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本质上讲在相关的技术领域其实已经有了多年的积累了。我们看到今年开始，中国的一些优秀的芯片厂商已经实际拿出了参数过硬的这些新的国产芯片，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两三年之内，我们见到很多关键领域出现国产芯片的几率会越来越高。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东西因为本质上讲它涉及到大家行车的稳定和安全性，所以汽车行业对于芯片的要求的这个检测的程度和数量级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也不要指望说可能几个月后就马上出现国产替代，也不现实。因为即便是最优秀的厂商，它也需要进行比较高频的一个国产化的测试，这个也是需要时间的。 那常远老师，最后想让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现在在车市上哈，因为2030年很多厂商就停止生产汽油车了。另外现在这个芯片处在这样一个短缺的状态，就是您在这个汽车这个购买上哈，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呢？因为现在处在这样一个转换的一个时期哈，还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时期。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呢，大家也不要过于的恐慌，因为汽车行业呢，向来是一个比较稳定、周稳和长期决策的过程。就即便大家看到说很多品牌要在5-6年之内选择转向电动车，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生产燃油车，或者说就这个完全停止了对这个车辆的后期的维护啊、保养等等，它是以10年甚至20年的周期来进行规划的。但是呢，也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现在呢，因为芯片短缺的问题，其实一些在售的主流车型开始出现了这个就是一车难求啊，甚至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要等2-3年才能买到车的情况。 我个人的建议是呢，大家在这种情况下不妨多去看一看一些这个稳健的其他可替代的车型，就没有必要非要一门心思扎死在这些热门车型上，因为现在整个车市的规律已经非常健康了大家没有必要因为这个短时间的芯片或者供应短缺去选择加价，这样的话可能就会给自己造成一些损失了。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那么可以说汽车产业芯片短缺可能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了，要从根本上解决汽车芯片的问题，需要一个长远的布局，系统的推进，提升全产业链的水平，从而来支撑汽车和半导体产业高质量的发展。好的，那么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即刷即住，自由呼吸，原装进口，就选德国都芳漆。 云天说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